和新加坡的班次。旗下廉航、捷星航空亦都将会减少 14% 飞往亚洲的航班，至到五月底。受影响的航线包括日本、泰国、中国航线。公司指出，疫情导致亚洲地区航班需求大幅下降，预计本财政年度将会受到高达1.5亿澳元，即是7亿多港元的盈利冲击。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早上清凉。现在的气温22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94点，跌61点，总成交金额82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30点，升5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09点，升2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9.8，跌1.6；美团点评103.8，系升3.3；阿里巴巴215.6，升1.6；汇丰控股56.85，系跌咗0.5；中国平安91.8，升7毫。建设银行6.52，跌2仙；盈富基金27.8，跌5仙；比亚迪股份54.1，升6蚊；中芯国际15.86，系升1.4；友邦保险79.45，系跌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6，英镑系10.033，瑞士法郎7.902，澳元5.169，加元5.876。新西兰元4.943，欧元8.3914，每百日元对港元6.9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09。日经平均指数报23479点，升78点。港金现价报14925蚊，升2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07.71美元，卖出1608.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城花园对开嘅交通意外咧，终于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带交通咧已经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咁红隧嘅九龙入口咧，暂时只系近收费广场对开车多。咁不过咧，七贤道北咧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长少少嘅，而家龙尾就去到学园街。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樱桃街、小隧道、维港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多堂特别加俾你。 从这刻不理代价，无限期度假，分心停下，你我问地位。谁又会怕恋爱逐日还是太慢，何妨让你知我乱撒气用，昨天的步行我们的专事，就看星与月可否都会不变。 姜涛说今次是刻意加入韩文的，迎合他班粉丝的喜好，录音的时候更加幻想一班姜糖听到的反应会是怎样。 这最伟大救生衣好吗？要靠紧我，方知怎么着弹。 左边高度有 Ariel， 填词有林宝，跟着 Apple Chan。 就是情话，不知心跳动时。 暂时上榜三个礼拜，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姜涛一天多一点。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食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洗手衛生真係一個好有效嘅防止疾病傳播嘅方法。咁點樣洗手先實際呢？ 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醫生 通常都係講兩個途徑，一個就透過用呢個水同番鹼，一個就係酒精。我哋捽番鹼嘅時候，嗰啲番鹼泡呢係有一個表面活性劑，可以減低嗰啲張力，手上面嗰啲嘅無論係污跡啊、病菌就可以容易帶咗出嚟。洗手嗰個嘅要潔淨嘅面都係緊要，手板手背啊、手指罅同埋手甲咧，都一定要留意，你要捽匀佢咧，咁先至足够。如果唔方便有一个水喉，咁咪用呢个酒精都可以洁净到手嘅。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在天大城漂泊，努力过又被世间冷落。天已黑，有家但无苦托、那就去越过仙境再探索。身边有着你，心思有着你，天一光世事完美。人大了自何时要着你，当走到人倦了，自然人物是非不想你，在世上百样美，你是最刻骨铭记。人大了被平凡成大喜，当走到人倦了，任何场合做不出好戏，就喝下这闷气下去走到底，每想都放弃，会挂念你，入怀要被你抱起，走尽天国探秘，当张开两臂，天高地阔多美，尘世那么多哲理，来到这一天结尾，糊涂世界原来更我跟你， 星期四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呢首歌的歌名有点年代感嘅，即系如果你问新一代的朋友就系、是，知唔知仙水系点解啊？佢话吓，即系点解啊？仙水嘅意思即系酒，嚟自罗力威嘅呢首新嘅派台作品。以前你就可以围埋一齐饮翻杯啦，但近排你可能都只系可以自己一个人饮嘅啫。So much better than this. So reach out, oh reach out. Your potential, you lack credentials, and you are special, special. Oh, how you need.From the middle, you bought the seeds, but your arches they ain't golden. And you was gagging for some, so now you're rolling. Bet you shut your trap and keep it hush. I don't ever know. Couple of months made me blush. There's a hole in your pocket, so you cannot find the change. Governor your mind, you see your pattern. You pull your strings and you drum, hold your mouth and you say, what was scripted the day before it happened? We all give applause when people love the cause.Your basket. See, everything in life is silver and gold. My mind is for metal, get dapper. It makes me sick to think you and I'll be in your skin is worth it. To think life won't go and play. Get the slickers, set them in your pumps and withers. You're a tough keep twist that you deserve. So then it makes me sick. 嚟自 Gorillaz， featuring 有 Slaves 加埋有 Slow Tie， 歌名叫做 Momentary Bliss。开头我谂啊，译做中文系咪叫做小确幸咧？都可以系嘅，不过佢讲嗰个角度就系、你唔好太过沉醉于自己嗰种小确幸入边咯。不断提到嗰句就系话，喂，你其实可以做得好啲嘅，可以再好啲嘅。呢首歌都俾到嗰种嘅能量你，俾到嗰团火你嘅，呢支《余香凝》啊。 腾错台，医院里一出世要竞争，求学建功，凡事都比较要流行，多么想高攀，却攀不上，难及谁聪明，个个笑我笨傻得很。心再引发乱象，大地震，别要比低估我自己，自问我完全抛出所有理，要与我相比无敌技，我这辈子可免大气，输得起便会自卑，命运再难挨，需一三天星期，我算我根本最完美。 第一次试下呢一种嘅曲风嘅，挑战呢种少少摇滚嘅感觉。嚟自余香凝有佢呢首新嘅作品，好有嗰种啦啦队 feel。作品名称冇得比。嗱，讲完啦啦队之后咧，你再听呢一首歌嘅时候，你就会谂起佢哋四个人。如果都系有嗰种啦啦队嘅 costume 嘅时候，究竟系一个点样嘅画面呢？嚟自 Dear Jane Timeline 呢一张 EP。Cycle 嘅作品，摇滚理发厅。 同学你要听朝考试，你怕冇心情。问大事让我出力，挽救你份高兴。同时你亦风骚取胜，哪怕冇身影。问大事让我积极，引爆你份率性。烦恼亦光 然是很摇滚，但是都有那种正能量宝宝的感觉的。哪个说啦啦队不可以有这种摇滚感觉的？刚刚听过有来自 Dear Jane， 星个名字叫做摇滚理发厅。跟着我们有 Green Day， 星个名字 Oh yeah。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表示，在上午十一点半接报，港铁东铁线北行大围变电站六轨旁边石驳，话发现一个有胶纸封住的可疑鞋盒，并且系写上香港民族独立党。警方到场调查。爆炸品处理货人员到场处理，发现是空的鞋盒，入面并没有爆炸装置或者是炸药成分。警方形容案件严重，列为炸弹核炸，由沙田重案组调查。警方又说，案件中的鞋盒写上香港民族独立党，和过去大埔发生的两宗案件类似。警方仍然要调查事件是否同香港民族独立党有关。受事件影响，东铁线列车服务一度受阻。首班接载钻石公主号港人乘客的政府包机早上由日本抵港，机上106人随即坐专车到火炭骏洋村接受14日的隔离。这一批港人要再接受病毒检测，每日量体温，政府强调安排审慎稳妥。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下午会派出第二班包机，政府亦都会为第三班包机作准备。他又说，暂时未收到有内地旅客提出要求坐本港的包机离开，强调包机以港人优先，如果其他地方提出基于人道要求都会考虑。 中聯辦主任樂慧寧表示，當前疫情防控工作到了最關鍵階段，只有齊心協力才能夠共克時艱。他強調是一個要科學應對，不要政治操弄的時刻。樂慧寧致函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指出少數人為政治私利製造各種對立，甚至操弄罷工救港，反問這樣是否一種政治上的新冠病毒。他又說，內地始終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和市民防疫抗疫，有關部門和駐港中資企業正是開足馬力，為穩定香港市場供應而努力。只要關口通，糧油米麵、鮮肉果菜以至消毒液、紙巾等會繼續源源不絕運嚟。南韓大邱市懷疑社區爆發新型肺炎疫情，市長權永津促請市內250萬名的居民留在屋企。南韓中央防疫對策本部通報，截至今日上午9點，新增31宗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病例，累計確診82宗。新增病例中30宗來自大邱以及慶尚北道，懷疑其中23宗個案和一名常去同一教會的61歲確診女病人有關。這一名女病人出現病徵之前共四次前往教會。南韓政府表示，新型肺炎疫情超出防疫網，開始在社區全面擴散，計劃在確診病例集中的大邱新設8間病毒檢測診所，另外安排24名公共醫生前往當地。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偏東風，稍後風勢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早上清涼。現在的氣温21度，相對濕度5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7588点，跌73点，总成交金额88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0点，升5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09点，升2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8.2系跌3.2，美团点评103.2系升2.8。阿里巴巴215.6升1.6，汇丰控股56.85跌1.5，中国平安91.8系升7毫，建设银行6.54跌1仙，盈富基金27.75跌1毫，比亚迪股份53.2升5.1，中芯国际15.74升2仙，友邦保险79.55系跌2.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7，日元111.78，瑞士法郎0.984，澳元0.664，加元1.324，新西蘭元0.635，人民幣7.017，英磅對美元1.29，歐元對美元1.079。日經平均指數報23479點，升78點。港金现价报14925蚊，升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06.27美元，卖出1606.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咁之後喺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啦，青嶼幹線因為有維修工程，咁直至到下午嘅4點，青嶼幹線出九龍方向介乎馬灣至到青衣一段咧，部分嘅慢線仍然都係會封閉嘅。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同埋大角咀櫻桃街小隧道去維港灣。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个星期二台院线有凭住《叔叔》呢部电影入围最佳男配角嘅卢振业小野，同我哋分享一下佢电影生涯嘅心路历程。 公映嘅电影就系《东英街号》嘅第一部啦，跟住就系《花枝之味》，跟住就系嚟紧嘅《叔叔》，就系、是、尤其是《花枝之味》嗰次嘅经验，其实系有一种好似入咗个精神时光屋嘅训练营咁。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哲迪斯。 预防疾 中成药标签同说明书法例条文规定，香港销售的中成药都要有适当标签，列明药品名称、有效成分、产地、注册编号、代理或制造商、包装规格、用量、用法、失效日期同批次编号。说明书仲要有功能同用药禁忌等资料。详情请浏览 www.cmchk.org.hk。 思芬啊，你身边有冇好男仔可以介绍俾我闺蜜识啊？ 杰堂通常咁问都系自己有需要噶，莫非？ 你误会晒啦。 咁不如咁啦，嗌你个 friend 咧，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因为今个星期佢哋会讲月老在身边。 friend 同 friend 系咪真系牵到佢条红线呢 ？By the way， 你个 friend 咩样啊？ 喂，你咁肤浅嘅。On a Saturday night， 练跑。比赛都取消咗咯，迟啲先啦。 哎，等下年抽中啊，有份跑啊，先再练过啦。 下年佢搞得成先算啦。边个话要有比赛先要练跑？拒绝停步，因为有种信念叫跑。 电视节目有种信念叫跑二。今集请嚟乐队 Color 的主音 Sammy 出战我跑5K 名人挑战赛，分享佢踏上跑途嘅初心。 星期日晚十点， 港台电视31。 生活中的感觉，美好的一些感觉，整换星际驱航，以个性解开束缚。1 2 3 4 5 6 7 8 8骚动音乐 1 2 3 4 5 6 7 8 骚动音乐。 嚟到三点半钟之后嘅骚动音乐啦，呢位嘅歌手咧就系、是、我识咁多人，佢都算系贪心噶啦，不断好中意试啲新嘢，学下新嘢咁样嘅。先前佢就有试下玩呢个 banjo 啦，今次就将呢一个嘅音乐嘅元素。放入佢嘅新歌入边，佢系黎晓阳。 你快忘掉我，很请捉紧我，逛过湾仔，再到教堂，转季木白鸽，海已变了一条河，不过你留在海旁，说总胜伟大过。忘掉我，很请捉紧我，再教你开关，冷气与灯光，皱纹和白发，风已刮到太稀薄，不过你留在海旁，渐染发灿烂过。哦，怎么一生都即将化光，回头连衣衫都着错，识过马路就到海港，你若遗忘叫我知，我又是海默默，不过你留在海旁，说风景里是我。 着我的耳朵，永恒迷路了，想与世界捉迷藏，不过你留在海旁，说当天偶遇过。哦，怎么一生都即将花光，回头连归家都归错，偏偏穿过窄巷就到海角。在身旁，记忆方会掠过。 王乐儿填词嘅作品。 只要你忘掉天堂，看风景里是我，失去了时日太多，捉紧了别方。 歌咧就系讲忘记嘅，新歌嘅歌名叫做《阿芝与海默》。就算忘记咗唔紧要嘅，一直制造一啲新嘅。回应啊。 歌手做一首歌出嚟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制造紧一个嘅回忆啦。但系通常嗰个回忆就系佢哋同埋乐迷之间共同存在嘅一个回忆嚟嘅。今次咧，小尘埃 ，Polly 咧就希望系借住呢一首歌啦，就系制造一个佢同 Jonathan 之间一个新嘅回忆。首歌咧就纯粹系佢想送俾 Jonathan 一份好 sweet 嘅歌词嚟嘅。Winter to spring. I've got all these demons hiding underneath. Nobody can see them, nobody but me. And you're the reason, the only thing that keeps me from diving off the deep end. Because I've got all these demons, demons, demons. Well, at first I thought I'd have to bear this weight by myself. But when my knees were getting weak and I was in need of help.You were there to take away the pain that I felt、You're the only one that gave me hope You're the only one who really knows I've got all these demons hiding underneath Nobody can see them, nobody but me

远离，过往内泪如深锁，希冀向往其实不多，我在做我想清楚，却又错我，不需要得到你英文或跟进许可，爱恨被叫抢，脑内没法想，容量太少怎算长，想要自强，无余地也别退让，愿寻觅风霜，即使那未算漂亮，灵魂地居港有的窥探，问责结局也未算重伤，未来是虚张，心愿中废木在生长，争战吧回望谁是寻找挣扎是自自己，心底那颗想飘渺迷离，封闭内里总有限期，打开禁地，纵怀计令挫败远离，过往内里如心锁，希冀向往其实不多，我在做我想清楚，却又错我，不需要得到你英允或跟进去可。 都有希同啦，电视都有 Mel 一齐帮手嘅，编曲有 Tommy Ho， 今集有 Tommy Ho 加埋麦旋碧。今年嘅女新人希同有呢首新嘅派台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本上》。呢位女歌手当年出道嘅时候咧，都有一首类似嘅作品嘅。都是讲紧真正的自己，谢安琪，知识分子。 为何面容清白变紧致，收拾等你变穿透视，手臂只有少许的松弛，仪态定义，活着没有意思。 再没有意思，试试想一挣扎点，谁能摇身一变成无得意，各有各本身的特点，肥或瘦，圆或幼，无谓太刻意，不可思议，个个便知识分子，美态等于尊严，天体主义。 另一名女病人出现病征之前共四次前往教会。南韩政府表示，新型肺炎疫情超出防疫网，开始在社区全面扩散，计划在确诊病例集中的大邱新设八间病毒检测诊所，另外安排24名公共医生前往当地。一传媒旗下台湾一周刊宣布将会在今个月底结束营运。台湾一周刊在网站发声明说，由于香港一传媒集团营运转型需要，台湾一周刊将会在今个月29号结束营运，对全体员工、读者感到万分的感谢和歉意。声明提到，所有台湾一周刊员工会按照相关法令得到合法保障，而一周刊订阅会由下个月1号起停止服务，现有订户可以选择退款或者是转订苹果新闻网，又表示一周刊品牌会保留。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早上清凉。依家嘅气温20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12点，跌43点，总成交金额95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30点，升5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09点，升27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9.2是跌2.2，美团点评103.3是升2.9，阿里巴巴215.6升1.6，汇丰控股56.85跌1.5，中国平安91.6升5毫。建设银行6.55无升跌，比亚迪股份53.55升5.45，盈富基金27.8跌5仙，中芯国际15.72无升跌，友邦保险79.65跌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7，英镑10.03，瑞士法郎7.91，澳元5.166，加元5.874。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时间嚟到下午嘅四点十一分啊，今日新收到嘅呢一首 Ega 最新嘅排台作品，嗰、那个名称叫做 Made in Mad， 以为系演唱会嘅歌啦，但系都有啲消息咧系伴随住呢一首歌宣布咗嘅，就系、是、四月嘅红馆演唱会要取消啦。 来我店拍片面马路披荆斩棘都拥抱，陪你倒数陪你倒数，十秒天荒与地老，谁忘掉了交友圈道，全部做分晒一套，派对也好葬礼也好，誓要一起跳着舞。 就要取消四月份红馆演唱会，但系 Ega 都好正能量嘅，讲到话咧呢几个月练习咧系唔会白费嘅，迟早一定有机会咧再表演俾大家睇啊！有林若玲，編曲編曲監製有舒敏，跟你 Ega 最新派台作品。Matt， 騷動華語樂壇， 今日同我哋連線嘅地方係北京。 音乐华语乐坛连线的部分，今日去北京，先同三石打招呼先。三石你好 ，Hello，Hello， 你好，大家好。 系啦，听到三石系 祝大家健康，祝大家身体都可以 尽快的挺过难关最难的这段时间。 系啦，冇错，即系每一次听到三石嘅声音啦，同埋即系咪后同佢联络，知道佢啦仲系好健康，仲系好平安，咁就安乐晒啦。系啦，咁就可以同我哋连线介绍内地嘅一啲歌手啦。咁样，咁呢位歌手其实都系近几年啦，婷好欣赏嘅一位内地嘅创作歌手，叫做丁世光。咁我哋之前有介绍过佢唔同嘅一啲作品啦，譬如《月食》呢一首歌，我就觉得哇，嗰种气氛啊吓，我觉得系好啱佢自己嘅 style 嘅。 雨不停下，不停下，似乎要把整座城市的人带都冲挂。一个眼影都哭花，我只好看着窗外，不知该说些什么。比起你曾对我说的狠话，此刻我更盼望你的谎话。近在眼前的你，全飞的你，已痛得自顾不暇。两个人走到今天，就别再追究谁那天说了那句话。誓言都带着伤疤，什么代价让你不顾一切都放下？你的眼里没有我，只有他。这大雨也不是为我而下。 同我哋介绍嘅咧系丁世光最新嘅呢一张专辑，叫做《十放电影》当中嘅一啲嘅作品。问下三石先，三石对于丁世光呢个歌手嘅作品啊，或者点样个点样嘅概念或者印象咧？ 对，我整体感觉觉得他好舒服，他的歌就是没有说很强的侵略性，但是每一首跟每一首放在一起的，你又觉得哎，就是这个人的味道，而且他的演唱也是觉得说，就是我觉得很难得有那种。创作歌手他演唱也很到位的那种，就是现在大家好像要么是唱得很好，要么是创作很好，就比较少能有创作跟演唱现在都比较平衡的这样一个人。对， 是这个都是的。刚才三石就讲到，因为刚才有创作歌手啦，所以自己写自己唱，但是同一时间他写和唱的能力都很好，这件事其实是很难得的。刚才都讲说自己的味道啦，创作歌手其实他是有写歌给很多不同其他人的，例如林宥嘉啦，很多我很喜欢的林宥嘉的作品，譬如我已经感想你啊，同埋心酸啊，都是丁世光的作品。咁但是你又觉得哇，你听过啲歌的时候咧，你即使是林宥嘉一个即系唱歌已经咁好的歌手咧，你听翻嘅时候，你都仲系感觉到丁世光的那种，即系简单啲讲就系嗰阵除啊。于是乎你系会觉得哦，佢嘅歌系好有佢自己嘅性格噶咁样。咁讲翻佢呢只最新嘅专辑啦，咁啊三石嘅整体印象又系如何嘅咧？ 我觉得还是它的味道。甚至我觉得从那个封面拍摄都感觉这次好像有一点点偷懒，都不一定是这次拍的，我觉得很像他上一张专辑遗留下来拍的一些宣传照，然后又做封面了。但我觉得对于一个创作歌手来讲，从第一张到第二张，视觉也好，音乐形态也好，或者是风格设定，都可以是同一个味道下来，我觉得其实还挺重要的，就是他这个人就立住了，就是可能一张不足以体现个，如果还不够体现个性的话，两张就是非常巩固。 是刚才三石都讲到这件事，就是第一张和第二张呢，你见到无论是视觉上的一些封面的设计啊，或者音乐风格啊，都是很连成一线的，于是乎大家都相信说好啦，那大家现在很感受到的这一阵属于丁世光的锤，可能就真是他在创作歌曲当中的一个很有自己的风格啦。 原谅我最近在低潮期，有些话我讲的不好听，可能因为实在太熟悉，下意识对你像对我自己，想 感觉我们时常在叹息，看着一切发生无能为力，人生就像波浪潮汐，有高也有低，但所有问题终究都会过去，至少我还能有你， 至少我还有你， 太多的烦恼要说， 太多 太多太多的烦心要做， 真的 太多太多轰轰烈烈的故事每天发生，我有什么独特，太多的无奈要等，太多太多纯真的梦就快不及， 其实另外一件事咧，我觉得系丁世光都几得意嘅一样嘢嚟嘅，就系佢嘅音乐嘅拍档啊，即系有阵时作曲填词会同佢一齐做拍档啦。今次喺最新嘅呢一张专辑当中，直情有合唱做 featuring 嘅部分咧，系同自己嘅老婆嘅，所以都忍唔住想同阿三石倾下先。即系你有冇觉得叶喜儿咧，即系阿丁世光嘅太太啦，同佢嘅音乐上嘅合作都帮到佢好多嘅咧？ 对，而且看起来其实并没有一种自家人在玩的感觉，而是。整个格局其实还是蛮大的，嗯，那首歌我觉得 OK 的，对，但不是我最喜欢的歌，对。 哎，系咁、哦，三石话咧，即系佢同阿叶喜儿合唱嗰首唔系佢最中意，问下三石先，你最中意边一首啊？ 我还蛮喜欢那个月食跟剧本两首，对。 啊，月食我都中意啊。 我很难去形容对他的歌有一种，就是比如说特别抓耳啊，或者是特别，他的歌真的不特别，可是就是那种能慢慢的。怎么讲，就是我们喝饮料，有些人的歌很像可乐， 嗯， 然后有些人的歌就很像橙汁。我觉得丁世光的歌很像那种蒸馏水，还不是白开水，白开水是完全没味道，蒸馏水好像还有一点点杂质，会有一点点矿物质的那种很微妙的味道在其中，然后你喝下去会觉得好舒服，然后觉得哇好有营养，是那样一个感觉。 明白，头先三石讲嘅呢个都真系我自己对丁世光好强嘅印象嘅，即系好似水咯，尤其是即系唔系普通嘅水，而系蒸馏水，即系你系感觉到佢系经过一啲加工，但系好顺口，好解渴。同一時間好特別，係蒸餾水咁樣嘅狀態。咁但係其實咧，即係我識嘅丁世光啦，之前有做訪問啊，同埋平時同佢傾偈嘅時候，我都覺得佢一個好唔中意講嘢嘅歌手嚟嘅。我唔知道三石印象當中係咪都係佢真係好安靜、好安靜嘅一個創作歌手。 我印象他也是比較不太講話，但是都好愛喝酒的一個感覺。就是我沒有跟他喝過酒啦，但是我看到他有時候。在那个微博上或者在哪些地方好多次跟不同的人喝酒，有林宥嘉啊，然后陶喆啊，还有之前那个参加明月之子的那个叫做许寒光，对，好多他们一起喝酒，他都喝到面红耳赤的一个照片，这是我对他很深的一个印象。 喂，但是那些都是他的音乐伙伴来的。 对对对，还有周笔畅，他们关系都还蛮不错的。 剛才就講到話，係啊，丁世光真係一個比較少講嘢啦，但可能有酒嘅時候咧，又會活潑啲啦，即係睇到好多相都係同好多唔同嘅歌手嘅合作嘅咁當中啦。所以今日咧介紹嘅就係丁世光嘅呢一張專輯啦，叫做《實況電影》，咁當中有啲作品咧，今日都送俾大家。好啦，再一次多謝三石先，咁同一時間都注重身體健康啦。我哋下一次再見啦，拜拜三石，拜拜。 好，拜拜拜拜。 寫一個劇本。别让他们太早相见，要有点周旋，开始也别太顺利，就太快被忽略，反正不太对，他没若天仙，好像也不必但为爱敢不顾一切，相信有一天真爱一定会来到他身边，下期会怎样，这颗心有多脏，他的倔强难耐你的成长，别轻易错想，你的故事不用跟谁一样， 想要变疯狂，天早已上场，别假人真装，爱是一种假象，要哭了逞强才能让你难忘。呜、哦，在高分时间就分钟了，他还没出现，在心里埋怨是第几遍被安排跟姑娘见面，我全不情愿，他就是这样，脾气不好但软心肠，自己也知道是机缘巧合，一切从迟到的大道歉来讲。可心有多脏，他的倔强难耐你的成长，别轻易投降，你的故事不用跟谁一样，不要一样青蛙变白马，小鸭变凤凰，天早地上墙变家人成双，爱是一种奖赏，要过了中奖才 就是头先三石话呢一张专辑当中佢好中意嘅丁世光嘅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剧本》。当中讲到嘅就系、是、啊，我嘅生活系咪真系要跟剧本一样咁样去进行呢？听紧翻嚟继续有骚动音乐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首班接载钻石公主号港人乘客的政府包机早上由日本抵港，机上106人随即坐专车到火炭骏洋村接受14日的隔离。这一批港人要再接受病毒检测，每日量体温，政府强调安排审慎稳妥。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下午会派出第二班包机，政府亦都会为第三班包机作准备。他又说，暂时未收到有内地旅客提出要求坐本港的包机离开，强调包机以港人优先，如果其他地方提出基于人道要求都会考虑。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反驳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疫情已经受控的讲法，认为至少要连续14日内没有新增感染个案才能够说疫情受控。他形容本港疫情不单止未受控，甚至担心如果出现社区超级传播者会令到疫情失控。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日本政府使用错误的方法处理钻石公主号邮轮的检疫措施，令到已经发病和未发病的人士有机会共处一室，在未能够中断传播链之下，容许船上的日本人落船，可能有未发现的超级传播者亦都离开了邮轮，令到当地有社区传播。警方表示，在上午11点半接报港铁东铁线北行大围变电站路轨旁边石驳发现一个有胶纸封住的可疑鞋盒，并且是写上香港民族独立党。警方到场调查，爆炸品处理货人员到场处理，发现是空的鞋盒，入面并没有爆炸装置或者炸药成分。警方形容案件严重，列为炸弹核炸，由沙田重案组调查。 警方又说案件中的鞋盒写上香港民族独立党，和过去大埔发生的两宗案件类似。警方仍然要调查事件是否和香港民族独立党有关。受事件影响，东铁线列车服务一度受阻。日本九州确诊首宗新型肺炎病例，患者是一名住在福冈市的60多岁男子，他今个月13日起发烧，到市内一间医院求诊，之后回屋企休养。寻日再因为发烧到同一间医院求医，医生发现他肺部有阴影，将他转送到指定的传染病科医院，今日凌晨确诊。这一名男子未有离开过日本，他同住的妻子和儿子正是接受检查，他的妻子目前在医院。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凉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早上清凉，下周初渐转潮湿。依家嘅气温20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09点，跌46点，总成交金额100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0点，升5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09点，升27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0元，系跌1.4；美团点评103.3，升2.9；阿里巴巴215.6，升1.6；汇丰控股56.8，跌2毫；中国平安91.6，升5毫。建设银行6.55无升跌，比亚迪股份53.6升5.5，盈富基金27.75系跌1毫，友邦保险79.65跌1.5，中芯国际15.74升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8，日元111.69，瑞士法郎0.984，澳元0.663，加元1.325。新西兰元0.634，人民币7.017，英镑对美元1.29，欧元对美元1.079。日经平均指数报23479点，升78点。港金现价报1493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09美元，卖出1609.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而家只是隧道后一带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因为有隔音屏工程，咁而家西行去中环方向介乎显利中学至到兴发街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湾。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司机在1小时里面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其实我想很多人都关心这个议题，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养宠物。 渔农自然护理处高级兽医陶文慧，

但系嗰阵时咧听嘅时候，你系明白嘅，即系其实有家啦，有爱嘅喺身边咧，系唔会烦嘅。最近比较烦周华健、李宗盛同埋黄品冠嘅作品。虽然系会有烦恼，但系都会有睇开嘅嗰下噶嘛。 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塔，也曾指尖踏出盛夏，心之所动，且就随缘去吧。 前辈唱完比较烦之后咧，由佢哋嘅晚辈啦，即系吴青峰啊，话俾你听，人生系会有一个时候，我哋都可以睇快啲烦恼嘅。呢一首歌其实是吴青峰我好中意嘅作品，叫做《起风了》，并冇收录喺专辑当中，但系想一齐领略嗰种睇开嘅状态。 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迈出车站的前一刻，竟有些犹豫。不禁笑着，景象亲切，仍无可避免。而长夜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进了从前。从前初识这世界，万般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世界，万般留恋，翻过岁月不同侧脸，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怎难自拔于世界之大，也沉溺于其中梦话，不得真假，不做挣扎，不去笑话。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塔，也曾指尖踏出盛夏，心之所动，且就此远去吧。逆着光行走，任风吹雨打。 自己填词嘅作品，内地电视剧《家有你是》最棒的主题曲，